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戴沐白，你37级魂力，他们最高的也才31级，有问题吗？唐三，楚烈，不得使用第三魂技和你那些特殊武器，你们可以开始了。 等一下，大师，这不公平。如果唐三不能全力发挥的话，那我们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他的等级本身就比我低，如果还限制他的魂技，那这个便宜我就占得太大了。虽然唐三的第三魂环人面魔蛛相当强悍，但我对自己有信心。 如果他使用第三魂环，你将没有任何机会。控制系魂师在不曾遇到克制的武魂之前，单挑是最强的。既然你如此要求，那么就让唐三使用第三魂环。作为伙伴，你们也需要彼此了解。 其他人都下意识地朝后退去，大师也不例外。30级以上的魂尊实力已经有相当的威势，如果对自己的魂力还无法轻易掌控，会很容易误伤他人的。戴沐白的邪眸渐渐变红，虽然面前的对手比他低了整整6级，但他却丝毫不敢大意。史莱克学院的学员都是怪物，但真正让他忌惮的怪物也只有唐三一个而已。 小三，小心了，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唐三只是点了下头，并没有说话。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戴沐白身上的肌肉已经完全绷紧，蓄势待发的样子就像一头下山猛虎一般。苍白色光芒骤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胸口挺起，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瞬间膨胀，将身上的衣服撑起。他身旁的空气似乎都已经变得狂躁起来。戴沐白的武魂白虎已经完成附体，蓝光从唐三身上奔涌而出，经过人面魔蛛魂环改造，已经变细一些的蓝银草从唐三脚下悄然延伸开来，缓缓对着蓄势待发的戴沐白。唐三抬起了右手。 沐白，如果你能破开我的第三魂技，那么就算你赢了。 戴沐白精神一振，不只是他，就连观战的其他学员也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唐三，他们都想看看经历了那么剧烈的痛苦之后，唐三得到的第三魂技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戴沐白邪眸中的双瞳瞬间合一，根本没有考虑身上的第三魂环，那晶莹的紫色瞬间释放，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爆发。因白虎附体而变得雄壮的身体再次膨胀，自身肌肉夸张的隆起，上身衣服被完全撑爆，露出恐怖的肌肉轮廓，皮肤上出现一条条黑色横纹，一条虎掌又大了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变成了亮银色，全身上下都笼罩在一层强烈的金光之中，血红色的双眸流露着嗜血的光芒，全身上下都带着那种兽中之王的霸气。当初戴沐白第一次和唐三交手的时候，就是凭借白虎金刚变瞬间破开了唐三的第二魂技寄生，此时面对唐三，他又用出了自己最强的魂技，目的就是要凭借锋利的虎爪破开唐三的蓝银草。 小心了。 唐三脚下的蓝银草瞬间发动，无数藤蔓蜂拥而出，有的腾空，有的贴地滑行，有的侧面绕过，从四面八方涌向戴沐白。戴沐白属于强攻力量型魂师，敏捷并不是他所擅长的。眼看着蓝银草缠绕而至，他并没有闪躲，身上金光骤然变得更加强盛几分，整个人迎着蓝银草发起了冲锋。戴沐白只迈出了3步，他那雄壮的身体就停止了行动。蓝银草第一魂环技缠绕发动了，死死地将戴沐白的身体缠绕在内。戴沐白下意识地就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将蓝银草挣脱，就像上次一样，但是他在发力的一瞬间就发现了不对。注入了第三魂环属性之后，蓝银草虽然变细了，但本身的坚韧程度却几倍数增加。戴沐白全身用力，竟没能将蓝银草撑裂，反被勒入肌肉，鬼藤附带的尖刺悄然突出。 如果不是戴沐白的白虎金刚变状态，皮肤会变得坚硬无比，鬼藤与人面魔蛛融合后的毒素就要侵入体内了。但是37级的戴沐白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眼看着凭借蛮力无法挣脱蓝银草，他被困住的双手顿时动了起来，虎爪上的锋刃骤然弹出，在一定的频率下紧贴着蓝银草剧烈地颤动起来，眼看着那锋刃已经渐渐割入蓝银草之中。一旦让戴沐白的魂力全力发动，这些增幅后的蓝银草也不可能困得住他。可惜唐三并没有指望凭借这些蓝银草就来限制住戴沐白，毕竟他可是拥有37级魂力的魂尊，他的目的只是用蓝银草进行拖延，给自己发动第三魂技留出时间而已。控制系魂师的奥义就是从战斗一开始就控制住自己的对手，直到战斗结束。蓝绿色光球在戴沐白开始切割蓝银草的时候就已经发出，戴沐白自然也看到了那个光球，他的身体虽然被困住了，但也并不是不能够移动。他知道从唐三手中发出的光球应该就是唐三的第三魂技，当下也顾不得形象，身体一侧就朝旁边倒去。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挣脱开身上的蓝银草，凭借37级魂力加上白虎金刚变的成倍力量攻击增幅，他有信心荡开唐三的第三魂技。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之中，蓝绿色光芒瞬间舒展，直径5米的大网从天而降。戴沐白的身体虽然滚倒，但也没能脱离这个范围。整张大网扩张的速度实在太快，而且那蓝绿色的光球是唐三以甩手剑的方法发出的，本身前行的速度就已经达到了恐怖的程度。巨大的蛛网骤然包覆，戴沐白只觉得全身一紧，整个身体就已经被那庞大的蛛网紧紧束缚在内。虎爪切割开内侧的蓝银草，就在戴沐白准备继续切割时，那看上去比蓝银草还要细的蛛网网丝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强烈的麻痹和灼烧感，以白虎金刚变的强悍也无法将麻痹的感觉驱散。强烈的粘性将戴沐白的身体包裹得像粽子一样，蛛网不断收紧，虎爪上的锋锐和蛛网接触竟然直接被弹开，连一丝痕迹都没留下。戴沐白全力发动自己的魂力，希望能够从麻痹和蛛网中挣脱出来，但他越用力，束缚在身上的蛛网就缠得越紧，那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顿时令这位邪眸白虎陷入了极度郁闷的情绪之中。麻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抗争的魂力也自然被削弱，闪烁着蓝绿色光芒的蛛网不断收紧，戴沐白身上的骨骼都开始发出噼啪声响。 可以了， 唐三赶忙上前，抬手在蛛网上一抹，说也奇怪，那充满粘性的蛛网重新化为光芒，悄然融入唐三手掌，消失不见，就连那些缠绕在戴沐白身上的蓝银草也化为道道流光消失。 这是我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 唐三一边将倒在地上的戴沐白扶起，一边向他解释着。唐三将戴沐白身上的蛛网毒素吸回了自己体内，大师走到两人面前，看着一脸郁闷的戴沐白。 控制是控制系魂师特有的能力，一般来说控制系魂师的攻击都很弱，但控制力却极为强悍，在60级以下，一名出色的控制系魂师完全能够控制住和自己差距在10级以内的对手。除了能够克制控制系魂师的武魂以外，面对控制系魂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控制的机会，而你作为力量强攻型魂师，控制系魂师正是你的克星，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拉开自己和控制系魂师的距离。每一名魂师都有着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魂师，但是却有完美的团体。一个人的力量无法达到绝对的强度，但一个团体在默契的配合下却可以达到完美，凭借彼此的能力互补，就足以面对任何属性的敌人。唐三的第三魂技控制力很强，但也有其明显的弱点，那就是使用次数的限制和控制时的范围。如果是敏攻系魂师，只要尽量注意到他出手时的情况，尽可能脱离他的攻击距离，再强的蛛网也无法完成束缚。 你们是一个整体，当同时面对敌人的时候，你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弥补彼此的缺点，将每个人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那时你们就将成为同级别中无敌的存在。戴沐白，继续你今天的课程，接下来你将迎战的分别是朱竹清与宁荣荣的组合，以及奥斯卡与马红俊的组合。唐三，因为你之前向戴沐白使用了第三魂技，那么就替他分担一个对手。小五，让我看看你的第三魂技。 小三，你可要小心了。 戴老大，你不会把邪火发在我身上吧？ 哼，只有你才有邪火，少废话，来吧。 两场战斗几乎同时开始，唐三面对的是小五，戴沐白面对的是马红俊和奥斯卡。戴沐白朝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不敢怠慢，一边飞快地完成自己的武魂附体，一边回手接过奥斯卡递来的两根香肠，并快速后退。面对气势汹汹的戴沐白，马红俊可不敢让他靠近，立刻就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技浴火凤凰。强烈的紫焰燃起，炽热的温度瞬间在空气中蔓延，火焰的强度明显比在星斗大森林时强盛了几分。在星斗大森林遇到重重危险之后，不只是唐三和小五实力进阶，每个人都在压力之下有所提升。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本就是天才，在危机之中，他们的潜力自然被更大的激发出来。感受着马红俊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戴沐白却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迎着马红俊就扑了上去。胖子身上的烈焰虽然会对他造成伤害，但还没有到能够重创他的程度，而他一旦能够对胖子发动近身攻击，那胖子一定会死得很惨。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